欢迎光临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，好久不见，二十三个小时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说有一天呢，会突然发现曾经收集的磁带呢不见了，同时录制的电话呢也打不通了，喜欢的综艺节目呢也停播了，崇拜的作家呢也去世了，告别呢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真的是毫无预兆。我们的快乐、沮丧、疯狂，唯有再见，我们无法支配。可是呢，每一次再见之后呢，我们仍是那个少年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，来自焦麦琪带给我们的《哗啦啦少年再见》，一起来倾听一下我们少年时的心声吧。 小时候，我的外婆家旁有条铁道，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，我的暑假，你看那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。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回龙石板中央，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。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，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。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，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。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，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篮球火。实现梦想开始光吃冰淇淋，搬家的第二份却没有人来陪。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，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，哎呀，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事。 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焦麦琪带给我们的哗啦啦少年再见，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，嘴角呢也可以同时上扬哦。好了，那下面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叫做是迷路王国啊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是捉迷藏，这也是一首令人能够瞬间啊这个头脑马上清醒，然后呢让自己充满能量的歌曲，那歌词呢是可以把人立刻带到夏日的舞曲风的一种感受，来有请我们的迷路王国带给我们捉迷藏，掌声请。 还记 的曾经，只做自己。我们唱的旋律多熟悉，在海边傻笑拍照调皮，当还没在大大城市工作努力。你沙滩窗前随风飘逸，不再呼吸该沾上沙粒。你长发飞扬凌乱又美丽，当还没在大大城市工作努力。跳上四只心华丽展翅飞起，承担后方提早离职喘你空气，不再想着该不该投机履历。 I don't care what happens to us, let's go back to playing hide and seek。拍照调皮，当还没在大大城市工作努力。让长发飞扬随他凌乱美丽， Come on, come on, 勇敢没关系。让长发飞扬随他凌乱美丽，就离开在大大城市工作拍背。跳上四只心华丽展翅飞起，承担后果提早离职喘你口气，不再想着该不该投机履历。 I don't care what happens to us, let's go back to playing hide and seek。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我们说爱情最难，甜而不腻，情歌最好，衰而不伤啊。所以呢，又是余文文，又是一首情歌，依旧戳心于无痕的全新单曲，叫做是奉陪啊。当回忆把灯光调暗，是我们电影般的桥段，我们怎么变成这样，怎么只剩遗憾收场。那不同于体面的那种比较强烈戏剧色彩的歌词的书写方式呢，那余文文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转而使用了更加平时直接的生活化的一种表达，平时淡然却极具张力，直击人心。所以这首歌呢，给所有体面离场后那终究还会义无反顾再度上墙的你，还会期待棋逢对手的默契，还在坚定微笑奉陪到底的你哦。 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该跟你去上海， 你我都很勇敢，没辜负风景多好看。浪漫的一站，再回头看，爱到结尾，奉陪孤单。认识你的时候，我想的都太过简单，对的错的全部都输给了单纯喜欢。我所有 文文奉陪啊，那这首歌呢除了在作曲方面依旧带有余氏的情歌的印记，在内容方面呢也是延续了体面所讨论的分手的话题。那余文文呢在帅而不伤的歌词当中呢，以洒脱的态度感恩曾经的相遇还有陪伴，还鼓励终究会再度上场的自己能够持续的勇敢的去爱啊。那所以各位听过之后呢也一定要为自己来加油了。 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 MA 带过我们的一首最新单曲，叫的是 Breathin。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啊。没错，乌云呢总会散开的，生活呢总会有一天会变好的，低沉的日子呢也总会过去，所有的焦虑与不安呢也总会过去，来来去去波折复杂的生活也会散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所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， Breathin 送给大家。 Things just take way too much of my energy. I look up and the whole room's spinning. You take my cares away. I get so overcomplicated. People tell me to medicate. Feel my blood running. Swear the sky's falling. I don't know if this shit's fabricated.

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本市刮起了3到4级的偏北风，能见度很好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由于风干物燥，请及时补水润燥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3-4级转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综艺节目。进入第四季度后，荧屏和视频网站上突然涌现了大批口碑综艺，如《深入人心》、上新了故宫、《明星大侦探》、《奇遇人生》等等。他们除了在收视和点击上有好的表现外，无一例外都获得了观众的高分点赞。《明星大侦探4》网络评分高达9.4分，超过75%的观众给他打出了5星好评。这对已经进行到第四季的节目来说难度非常大。和其他综恩带节目相比，节目总导演沈晨表示，每次都是一个全新的故事，故事天然会带来一些新鲜感。第四季度口碑综艺里还包括生活类综艺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、纪实真人秀《奇遇人生》。虽然两档节目类型不同，但他们都有相似之处，用情感化的表达给观众治愈体验，最终都回归到对人本身的探索，也让节目获得了观众的共鸣。而嫁接音乐剧和美声的《深入人心》，观众用神仙打架来形容这档节目。节目至今已经播出3期，网络评分高达9.1分。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，这个节目打破了我对声乐的偏见，音乐真的有共通性，音乐真的可以跨越国界跟语言。如果说《深入人心》让观众看到的是歌唱类节目新颖的表达，上新了故宫则是文博类节目的一次新尝试。上新了故宫以邓伦、周一围为代表的嘉宾作为文创新品开发员，由专业故宫研究人员带领和介绍，一步一景地深入了解故宫各种未公开的秘密，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活泼时尚方式，把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厚重文化宝藏传递出来。而在节目外，上新了故宫里的文创产品也受到了网友热捧。第二期节目的文创新品仙鹤纹样睡衣已经获得了200多万元的众筹。有网友调侃，睡衣看上去很有质感，感觉穿上就可以去登机了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，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出行方向，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Raise your hands up! Power Music is coming.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Let's go，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雪中不要走，让我脆弱一分钟。要多久才能习惯被放手？马克杯空了，暖暖的温热却还在我手中停留。勇气不要走，给我理由再冲动，去相信爱情，就算还在痛。如果我不说，不会有人懂，失去你我有多寂寞，还是愿意付出一切，仅仅为了一个好梦。梦里有人真心爱我，陪我快乐也陪我沉默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痛，承受越多越成熟，能让你拥抱更好的我。谁也不要走，应该是一种奢求，可是我只想握紧你的手。我宁愿等候，也不愿错过你对我微笑的时候。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林宥嘉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，叫的是《脆弱一分钟》。我们说，当遇见生命的波折与爱情的磨难的时候呢，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脆弱，但不要沉溺，要继续向前。有一天回头再看过往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已经进化成更好的自己了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林宥嘉的一首新作，也希望呢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。新能量单曲推荐， 马帮乐队融合原生态山歌、摇滚、雷鬼等元素，乐队成员都精通各种中西乐器，在录音和演出中使用民间乐器和民间和声。这首采调的新闻稿我记得当时叫《当山歌遭遇雷鬼》，在眉来眼去中眩晕，听听看你晕不晕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马帮乐队采调。 十七十八呀，光西嘞，丢了个颜良哦，丢了我出来，丢了颜良坑呀进来，丢了个池子哦，手挂出来，唱我家给你拆掉，改改门线啊，唱个飞， 哎， 我们一起 唱起来呀、啊。 狂，是一个麻子婆哟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。我们说充满不舍的思念和爱，浓烈且化不开的情感穿梭在他和他之间，抹不掉在一起的习惯，于是呢喜欢着你的喜欢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来听到的是来自邰正宵的爱与所爱啊。歌曲的旋律呢灵动，歌词呢也散发着略带伤感的怀念的味道，让人呢是回味良久啊。那追忆爱情的点滴画面，传递极富温度的浪漫，爱没有完全的界限，爱与所爱，让爱来一起蔓延吧。 身边缺少你的欢笑，闻不到你身上的香水味道，不习惯再听不到你可爱的唠叨，还有你最喜欢弹的曲调。如果我是你该往哪里逃，撑过一个人的煎熬。如果你是我该如何忘掉，你会明了我爱你多少。我喜欢听你爱的音乐，读你爱的小说，欣赏你爱的电影情节， 穿上你送我的毛衣，戴上你的围巾，梦想里梦想的快乐。我喜欢逛你爱逛的街，看你爱的海边，到曾经约会的咖啡店，点一杯你爱的拿铁，读你写的诗篇，仿佛你从不曾离开过。想不到你最拿手的烹调，好希望这只是一场梦，醒来就好，我就可以找到特效解药。总会有一天我也会梦着在天堂门口灯光，怕你忍不住，我也许很老，但你一定认得我的拥抱。我喜欢听你爱的音乐，读你爱的小说，欣赏你爱的电影情节，穿上你送我的毛衣，戴上你的围巾，梦想你梦想的快乐。我喜欢逛你爱逛的街，看你爱的海边，到曾经约会的咖啡店，点一杯你爱的拿铁，读你写的诗篇，仿佛你从不曾离开过。 当你听歌的时候，不再是只感受旋律，而是听懂了歌词的含义，那么任何一首情歌呢，都可能会把你唱哭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邰正宵的《爱你所爱》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你安排的也是一首催泪歌曲，是来自莫文蔚的《慢慢喜欢你》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老去啊，这些细腻温暖的歌词呢，那一如他现在的状态。一晃了太多年，岁月呢不曾在莫文蔚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，倒是呢骨子里淡然洒脱的气质呢是越发的浓厚了。那曾经以为呢，爱情就是轰轰烈烈的我最痴狂，是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。后来呢，终将明白爱情呢是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是当看见潮起潮落只有你记得我吧。我们都是在爱情里懵懂一阵子啊，在独自的摸爬滚打一阵子，破过皮也流过血，才终究会找到这样一个人来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起相爱。那所以呢，就这样一首歌曲，愿你余生别再慌张，别再观望，找一个人慢慢的相爱，直到白发苍苍吧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在这首温暖的情歌当中呢，要跟你 say goodbye 喽。我们也希望每天的节目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明天再会吧。 书里总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，还有他和他的对。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吻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。 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陪